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8集。那是徐校长的车吧？秦冉蹲下来，将杯子收拾好，脸上的神色不变。没事。程俊进来，帮他收拾好了地上的玻璃碎片。秦冉等他出去跟陆兆言那两人说话了，才停了动作，站在原地低着眼眸，似乎在思索什么，有些发怔。黑色手机被他放在一边，程俊出去后他自己亮了一下，两分钟后他不死心地亮得更大。秦冉收回思绪，看到他死命地亮着，面无表情地转过头来，不再看他。 程默， 门外陆兆颖一脚蹬在桌子上，椅子往后旋转了180度，他转着手中的笔。 江东业那边上次我发了邮件，具体资料不能外泄。 程默还在木着，好半天他找回自己的声音，清了清嗓子，然后开口道： 俊爷，你们怎么做到了？ LW Lone Wolf 孤狼是129侦探所的 No.1， 因为对接国际外界的人给他的简称。程木虽然当年也是特警队的一把手，但考了3次都没有考进去，连普通会员都不是。干刑侦学犯罪学这方面事情的就没有听过129的那个鬼才的。程木又看了眼厨房的方向，刻意压低声音，他的声音有些抖。 我听说他一年多没接单子了，你们怎么让他…… 正说着，秦冉拿了几个碗出来，程木立马闭嘴，止住了自己的这个话头。想想，程木又觉得自己傻了，没必要这么杯弓蛇影啊，这女生还穿着校服，是个学生，就算听到了，又哪里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吃饭的时候，程俊先给秦冉介绍了那黑衣人。 这是程木，以后我不在，有什么事找他就行。 秦冉瞥程木一眼，点点头，然后他就开始问他给他的几本习题。 习题有没有开始做？ 做了。 秦小冉，你该不会省麻烦全都抄答案吧？俊爷问了那一套。 陆兆颖没说话了，程俊手搭在桌子上瞥他一眼。陆兆颖立马摆手，给自己的嘴巴上了链条，表示自己不再说话了，只是看着程俊感叹。半个月前刚被程俊给叫到这里做苦力的时候，陆兆颖哪里想过会遇到这样的事。太子爷程公子为了几本复习资料大动干戈，搞不好京城那些人还以为自己为了什么重要的档案这么赶。程木从头到尾也不敢说话，更没有与两人一个饭桌吃饭。等吃完饭，程木看着秦冉跟程俊一起出门，眉头微皱，有些迟疑。 陆少，刚刚那个女生…… 没事别惹她。 陆兆颖靠在椅背上，本来想洗碗，看到今天程木在，又放下让他去洗。 你们家太子爷上心着呢。 程木瞪着眼，心里想着刚刚那女生究竟有什么三头六臂啊。京城追俊爷的女人一大把，她女神都在，竟然都抵不过一个高三生，这看起来成绩也不特别好啊。啊，但是很漂亮，全京城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看的人了。高一的军训已经结束，这几天也没有穿着迷彩服去食堂抢饭的新生了。秦冉坐在椅子上，依旧跟习题册死磕，耳朵上挂着黑色耳机，声音已经开得很大了，可不知为什么班级就一直很吵。秦冉只感觉脑子似乎被挤压着，脑中嗡嗡地响着，眼睛也微微染了红，额前的碎发滑下来，他 他啪的一声扔了笔，一手撑着下巴，一手拿着笔敲着桌面。这么多天，林思然差不多知道秦冉的性格跟习惯了，凑过来小声开口道： 听说对面那个小那个魏子航转到我们学校了。 林思然说到一半，想起秦冉是认识魏子航的。 是体育生？ 魏子航之前并不是一中人，但在一中的名气一点也不比徐瑶光他们低，甚至一定程度上还高了不少。他之前是职高的，一中学生虽然怕他，但也没有那么夸张。可现在这位校霸转到一中了，在一中人眼中，无异于把一只狼放在一群羊中间，一中的人就开始议论纷纷，有些慌了。 哦，他呀。 秦冉点点头，继续拿起笔开始做题，将耳机的声音又调大了一点。好在上课铃声响起，这些讨论声就没了。晚上放学，秦冉特意等人走得差不多了才开始收拾东西。 冉冉，我们先出去买资料。 林思然将书收起来，站在一边等秦冉。李爱荣布置了一个新的复习资料书，让他们自己去学校边的书店买，以后上课同步要用。与此同时，校门外路上其实人不多，但只相比于刚放学那几分钟不多，实际上也三三两两地走着不少人。 小姑，你是来拜访徐校长的吗？ 秦宇跟徐瑶光打了个招呼，就捧着书朝他们这边走来。几个人都没有注意到，徐瑶光听到徐校长这三个字时顿了一下。徐瑶光一向挺傲的，没有见他什么时候主动跟人打招呼。林婉没有注意徐瑶光，微微摇头。 见到了他的助理。 京城多少人想见徐老，在京城他可能还排不上号。 徐校长一向难见。 秦宇不奇怪，然后又低了低头。一行人挺惹眼，尤其林婉自带贵气。说着正要上车。 小姨，二表姐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 打扫卫生晚别人一步出来的慕莹看到这一幕，立马松开李玉涵的手，小跑到几人面前。慕莹今天穿着的不是校服，是宁威在商场给她买的新裙子，裙摆有些长。宁威要养一家子，家里还有个植物人，手里哪有那么多钱啊？给慕莹买的衣服只是新了点，款式还有颜色都是商场压了一年的打折货，便宜也没有样式。林婉在京城待久了，看人的眼神自带压力，慕莹有那么点不自在。她捏了捏裙摆，看到不远处抄着兜慢慢走过来的人影，连忙招手： 冉冉表姐，小姨在这里。 秦冉懒得理会他们，翻了个白眼调到了耳机声。一辆吉普车却缓缓地停在他的身侧，还按了声喇叭，降下车窗。林婉注意到那是京城的车牌号，他愕然问道： 那是徐校长的车吧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